第19集。 孟昭说着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给周奇阳打了一个电话。周奇阳一接起电话就说：“ 喂，赵哥，你是不是要来帮我们一起排查了？ 先让他们排吧，你去查一下赵云华现在在哪儿，注意别打草惊蛇。” 孟昭朝自己的那辆车走了过去。 啊，会是他吗？ 周奇阳回忆着监控里的赵云华，跟孟昭提出了一样的疑惑。 一个40-50岁的中年女性勒死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。 宋阳在一旁说：“ 哎，周奇阳，别忘了周衍那天晚上喝醉了。”“ 微醉啊，又不是烂醉。” 听到两个人在电话那头争执起来，孟昭挂了电话，他走到自己的车旁，开着车出了市局。文昭高中距离淮安区接近20公里，尽管路上没怎么堵车，孟昭还是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。因为程韵在电话中已经说明了来意，只需要跟校方的工作人员出示警察证，对方就把当年班级名册找了出来，交到了孟昭的手里。孟昭接过来，从上至下的浏览着名册，然后他指着赵彤两个字问：“ 这个学生资料有吗？” 负责对外接待的女老师40出头，他凑过来看了一眼名单，然后他抬眼看了看孟昭，指着一眼，孟昭就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警惕。 他们考上大学之后档案就都转出去了，我们这里没有档案。 那如果没考上呢？ 没考上就给他们自己了。 对方的语气有些敷衍，似乎想赶紧打发孟昭离开。女老师又重复了一遍：“ 我们这儿没档案。” 孟昭看着对方的眼睛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 赵彤已经死了吧？” 对面的女人似乎被孟昭的目光给吓住了，但是她很快移开了目光，语气也变得很冷淡：“ 都多少年前的案子了，怎么现在想起查来了？法院都说了他是自杀，跟学校无关，难不成一有自杀案件，我们校方都要承担责任吗？” 难怪一副躲避的姿态，原来是怕被追责。 孟昭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然后开口平静地说：“ 既然你不清楚，那就让赵彤的班主任来配合调查吧。” 因为当年的校园暴力事件，赵彤的班主任张月已经在10年前就离职了，现在正在跟家人做小生意。尽管不太乐意，但是校方的工作人员还是给张月打了电话，问到了他现在的地址。对方还挺配合的，说不劳烦警察跑一趟了，他自己到学校来就好了。校方给孟昭安排了一间空置的办公室，然后就不见人影了。等待张月过来的这段时间，孟昭站到窗外，往下看着操场上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们。 哎，传球，来来来，这 好球！ 哎呀，劫他呀，真是会不会玩啊？ 行不行啊？你们 似乎整个明潭市的高中校服都是这种蓝白款式的。距离孟昭高中毕业已经12年了，但是远远的望过去，校服的款式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。操场上的男生们正在打篮球，在孟昭的印象里，高中的时候他也打过一次篮球。孟昭将这件事儿记得很清楚，是因为那场篮球赛的前一天，他的舅舅孟祥宇那起案子的二审结果出来了，法官当庭宣布孟祥宇无罪。那一天之后，孟昭待在学校里就觉得卸下了一身的重担，他浑身轻松，走在路上有一种随时要飞起来的感觉。恰逢第二天有一节体育课，那天体育老师安排男女生分组活动，男生打篮球，女生则在小操场上做游戏。因为打篮球不需要那么多人，于是体育老师发了话：“ 哎，男生们也可以加入女生组，一起玩游戏啊！”“ 太好了！”“ 哦，老师万岁！”“ 哇，万岁！” 实验一班的学霸们普遍对体育活动不太感兴趣， 不少男生一听打篮球，都主动地加入到了隔壁组，跟女生一起玩游戏。仅剩的九个男生因为人数不齐而陷入了僵局。作为实验一班唯一一个格格不入的学渣，孟昭自始至终不太合群。他不想打篮球，也不想玩游戏，此刻正蹲在操场边上，享受着这难得的轻松时刻，想着怎么样才能够逃开体育老师的视线，去别处吹吹风。谁知道那几个好学生互相讨论了一番，居然派了一个人过来问孟昭要不要一起打篮球。 喂，孟昭，我们正好缺一个人，要不要一起来玩啊？ 啊，好。 孟昭难得心情好，就起身加入了他们。具体的战况他到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对面那几个人有点菜，只有陆时琛一个主力。陆时琛当时运球跑过来，正要跳起来投篮，孟昭也随之跳起来拦他。与此同时，对面的一个人冲过来，试图挡住孟昭，阻止他拍掉陆时琛手里的篮球。那个人撞过来的时候太莽撞了，孟昭又正跳起来，两只脚都没着地，这一撞力度不轻，把孟昭撞得朝后踉跄了两步，然后重心不稳的跌坐在了地上。其实这件事情跟陆时琛没什么关系，毕竟撞人和犯规的都不是他，但是孟昭记得当时伸手过来的反而是陆时琛。陆时琛朝孟昭摊开了手心，垂着眼看他，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。尽管这种姿态让孟昭不太想伸手握住眼前的这只手，但是因为陆时琛的父亲陆承泽刚刚为孟祥宇做了辩护，本着对方是恩人的儿子不能太过怠慢的原则，孟昭还是握住了那只手，借着陆时琛的力气他站了起来。孟昭记得当时陆时琛这么问： 哎，孟昭，要不要去医务室？ 孟昭抽回了手。 不用。 现在想来，因为高中三年在班里一直都是游离的状态，如今孟昭还能叫得出名字的同学根本所剩无几。回想起关于高中的记忆，陆时琛居然占了大半。 放下暧昧的假面，隐藏憔悴的疲倦，皮囊之下是坚定的勇气。不要将爱划界限，任我醉在你身边，飘逸不停，是你熟悉温暖的背影。哦，你给我的勇气，放在我手心里，大雨里的回忆，淋湿你我身体，你穿梭过的城市里，我紧随你的踪迹。哦，皮囊下的勇气是我们的秘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一切都愿意。少年今时转身发现，我们已不再畏惧。穿过虚无的迷惘，你就是我的信仰。人潮拥挤，这 默契像极了一个谜。哦，你给我的勇气放在我手心里，大雨里的回忆淋湿你我身体，你穿梭过的城市里我紧随你的踪迹。发现我们已不再畏惧，你给我的勇气放在我手心里，大雨里的回忆淋湿你我身体，你穿梭过的城市里我紧随你的踪迹。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